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驾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而我是有着任意门，然后脸像哆啦 A 梦一样大的泽华。 你这衣服已经第二次在这个节目里面穿了， 但是还是很好看啊。所以如果上一次你错过我穿这件衣服的话，今天一定要锁定我们节目，就知道我穿这个衣服以后显得脸有多大。 比门还要大，确实这样被门挤了一样。欢迎一下我们嘉宾子琪。 Hello， 我是子琪。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周四，我们会说时尚穿搭的问题。上次我们说了世界杯期间怎么样去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世界杯 girl。有很多种风格。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也要把大家打造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但是主题是什么呢？等等，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屏这边写了如何穿成101小姐姐，请提问。101是什么东西？子琪， 101 啊，你不要说了。泽华，年轻人都知道。我看看他是不是年轻人。 台北地区的那个楼。 101吧。 对， 这个有点难穿。 那个我曾经在对面遥望过那个大楼，哎，还挺漂亮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能穿成101台北那个101大楼？ 就是一件白色的 T 上面印好就可以了呀。 或者说把自己的腿穿得很长是吧？ 也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成一个塔。 你看， 我觉得那很时尚。 你看，果然他是不知道101的。子琪来跟他科普一下。 101是一档选秀类节目 啊。 全名叫创造101。 对。它是一个关于女团的选秀节目，最终从101位参与这个选秀的小姐姐们中，只挑选最后的11位，成立一个女团。 提问，我旁边这位，哇，今天穿衣服太漂亮的袁一，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吗？ 没有，真的没有资格。首先，可能在年纪上面就已经超龄了吧。 提问，那子琪有资格吗？ 子琪从长相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她因为是女团嘛，所以需要唱跳俱佳。我们今天也可以现场来看一看子琪的表现。 她每一次走秀都非常的可怕。 是又想让我走秀。 你知道吗？子琪今天上节目之前跟我讲说，其中有一位选手很优秀，是亚军，叫吴宣仪。 对， 她说宣仪小姐姐那个。他学了很久，练习了很久。 学会了是吗？ 练习 没有， 就在这个动作练习了很久。 我其实为了防止一会儿上节目的时候突然被要求一定要做那个动作，然后我就练了很久。 你分明就是提示我们。 他这不一样，非常的车祸。 我说那好了，那你一会儿一定要展示一下。他说不要吧，做的不好看。我说你都告诉我了，你不做谁做？ 来，一定要期待，锁定啊、 哦！对，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进入到资讯的方面，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时尚界都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潮流风向标第一条资讯，我们有请子琪。 好， 时尚来去匆匆，唯有风格永存。又到了一年一度各大品牌开始走这个新品发布会秀场的时间。北京时间6月23号晚上11点整，迪奥的2019春夏男装大秀在巴黎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次秀呢，不是一次，就不仅仅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说品牌的一次新品发布，更使他们的一位新的设计师 Kim Jones 成为他的男装创意总监的一次首秀。那他这次也借鉴了传统的女装高定的工艺，从颜色啦，以及图案上，还有就是秀场中间立着一只非常非常巨大的粉色玫瑰花瓣的一只公仔。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粉色玫瑰花瓣的公仔。这个形象我怎么似曾相识、啊、 对，他就是那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叫做 COS 的那个公仔的一次合作。 COS 是一个公仔的名字吗？ 对，他就叫 COS KAWS。 他有做那个挂件和摆件、 哦、对对对，这个形象很多人都有见过。 是那个全通体都是皮的那个吗？ 它有很多种材质， 应该是这样。 但是这个形象它叫 COS。 OK， 对， 这次迪奥的大秀虽然买不起，但我有关注到男装都真的很好看。 对，因为迪奥男装也是刚刚从 Dior 就改名叫 Dior Man 嘛、 哦、 这也是在 Kim Jones 上任之后的一次改名。对， 在后面加了一个 Man。 对，以前叫 Dior。 就大家会以为是 Home。 对，是一个 Dior， 像个副线品牌一样，以前会觉得 其实叫他现在改名叫 Dior Man， 就直接就是迪奥的男装。 哇，然后秀场当天呢，也有大家很喜欢的男明星去到现场，有黄景瑜和黄轩，也都跟那只非常可爱的粉色公仔合照。 首先看看 满满、哦、 啊，对，这是黄轩。对，哎，他站到这个公仔上面以后，连一个鼻子的距离都没有站满， 真的太瘦小了， 太瘦小，对， 特别大。 黄景瑜， 哇， 黄景瑜现在 sense 非常好。 对， 黄景瑜今天如果是木易梦来播报的话，可能 就 不是这种播报方式了， 可能就点评。 哇，有一位明星哇帅爆了，然后就哈喇子直流。 也有一种可能是木易梦就直接跳过了，就是黄景瑜这一趴，他不想让他的男神给别人分享。 哦， 就除了黄轩以外啊，没有别的中国男明星了，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只有他一位。不过他最近黄景瑜确实人气很高。 在很多秀场上都有见到黄景瑜，不管是去看秀还是去走秀。 对， 现场人物除了各路明星还有谁？ 但其实对，最耀眼的不是各路明星，而是一位身份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非常有地位的今年19岁的丹麦王子。 这个是真王子，我们之前有讲过，在上一季就是春夏秀的时候、Burberry 的秀的时候，他又去走秀了。 对， 丹麦王子 今年19岁，单身，颜值逆天。 这两天朋友圈当中，大家又在怒刷。 对。 然后很多女孩子就是舔屏啊，包括那种流哈喇子的表情啊。 对。 而王子，你看长成这个样子，确实是没话可说。 对，而且人家家世也在那里摆着，就含着金汤匙出生。 对。 所以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你看那个气质，真的是。 就给他贴标签的时候，19岁，单身，颜值逆天，就已经收获了一众粉丝。 好了，你们这些老阿姨都可以收收你们的心了， 我 跟你们无关。 姨母泪。 姨母泪还不是现在擦，等一下还要继续擦。 哦，对，但是因为至少这个19岁丹麦王子现在目前可能还是单身。等到他哪天大婚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留下姨母泪。 对， 毕竟在之前英国王室那些就是平民的王妃嫁入到王室之后，也是很多女生都觉得啊，其实我也是有希望的。 创造101的小姐姐们可以关注一下了，说不定你们还是有希望的。 来仔细继续。 这位丹麦王子叫做 Nikolai， 今年是 Nikolai。 他是丹麦女王，刚才也说过玛格丽特2世的孙子嘛，他是皇位的第7顺位继承人。从2017年2月开始投身了模特事业，是在纽约时装周完成了自己的首次亮相。那这次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开场和闭场模特出现在了 T 台上。 那很重量级。 我们来看看他的开场和闭场的 走秀时间， 见证一下他的职业是不是水准很高。 好， 这个人具这个玩偶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形象，非常的庞大， 所有的秀场的正中间， 然后看秀的人会围着这个人偶来坐一圈，甚至旁边那几圈。现在这个 Nicole 已经开始走开场了。 哎，这一季的 Dior Man 的衣服的颜色， 你看王子就是不一样，系统的要故意的给他放慢速度， 系统卡顿了，直接被，而且颜色很清新，哎， 对， 我觉得不像秋冬季，哎，像春夏季的颜色，哎，这会儿像秋冬了， 对，这个是后半部分，它的臂长袖。 这个变色的墨镜你可以尝试一下，德华， 我应该很适合。 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是属于羡慕的环节。 你看到刚才人群当中有穿那个柠檬黄的衣服吗？ 现在还有看到，对， 那个颜色的衣服不建议亚洲男孩去尝试 选择。 你看现在叫 Dior Man。这是来自迪奥品牌的新品的发布会，2019春夏男装， 而且 确实是春夏。 他还被调侃说，走完秀回去还要继承王位，非常非常的事业繁忙， 太辛苦了呀， 太辛苦了，要不把后面那件事情留给德华吧。 我愿意的， 你就专心做前一件事情，模特事业就好了。 那身白色衣服和黑色衣服也可以脱下来给我了，我可以把地址寄给你。 你不要，你都继承王位了，你还干嘛觊觎他那个衣服呢？ 德华现在更想去走秀，替他做前一件事情。 可能真的是没有做王子的命吧，做王子都不知道该干嘛， 想要人家的衣服。 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资讯。说到女明星的包包，现在采访里面经常会直接就翻女明星包包哈。 对， 这件事情听上去很不礼貌，但是呢，粉丝们都很爱看。 对，我也是非常非常 的。我们今天要翻什么包？ 看到综艺的时候会感叹现在的女明星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状态好，然后其实呢，又年轻又有气质，然后 关键是看不出实际年龄， 对，看不出来。我看 昨天泽华 他刚才用的是其实呢，我说其实呢非常的糟糕，我等的是这句话，但并没有， 并不是。 像泽华昨天专访了陈慧琳，出道这么多年，他现在真实年龄多少？悄悄告诉我。你看上去完全就还是就是我们这样的状态。 我们俩是同月同日生，哎，只是不同年份。 他比你大两轮， 对，看起来就跟我是同龄的。也没有了，没有，并没有。女明星的年纪真的是很那个什么的，对，这个手势很重要，但确实保养的非常好， 状态非常好， 对，就感觉像神话一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秘诀呢？ 那今天到底是要翻谁的包？看看什么？ 翻了韩雪的包， 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就永远都像公主一样。 她最近是又演戏，前阵子又配音，真的是让人觉得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且气质特别优雅。最近也是在综艺上面扎了双马尾，真的就跟小女孩一模一样。 你看，双马尾戴着一个棒球帽，整个就是少女的状态。 应该比我年轻吧，这个样子看起来。 来，子琪现场做一个，同样的。 来 cos 一个，来，预备齐。人家是两个手可以完全把脸挡住，哎，子琪你脸这么小也挡不住，是因为手太小吗？ 但其实我觉得子琪这样更有少女的感觉，哎。就是少女感一定要是有那种胶原蛋白呀、或者是脸鼓鼓的那种感觉。 我懂。 太瘦小的话反而就会觉得有些干 瘪。那这一张呢 就是婴儿肥，是不是？ 这样很漂亮、 这一张是出席活动的时候穿的一身白色的西装。 哎，韩雪她的名字从名字到长相 对 都很适合穿纯白色的衣服。 对，是的， 很温柔又很大气。 对，整个就是跟雪一样， 很适合她那个飘雪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雪一片啊，那是雪人。 哎呀， 那是范晓萱。 哎呦不， 那你倒是想起来、 我只想起来那个竹林风哒哒哒那首歌，但飘雪怎么唱来着？来，随时 Q 一下我们，帮我们想一下旋律、 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飘雪怎么唱。子琪不知道还能唱什么。 对，你没有听过飘雪吗？ 雪人也不知道， 好像。 好了，你不要听 了。我不演示了。 雪人都没有听过吗？ 我们来翻韩雪的包怎么样？ 好， 好。 妈呀，雪人都没有听过。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啊，听过，真的听过。 强扭的瓜不甜，还是看包吧。 我们来翻一下他的包。 他 表示自己作为艺人嘛，需要经常到处飞，然后就会为了有好的肌肤状态，很珍惜在飞机上面的时间。 这个很重要。 我们来看看他在飞机上面都做什么呢？ 今天我是来成都参加 HR 赫莲娜的这个绿能挑战赛，因为出来工作的原因，所以只带了一个非常小的包，但是衣服结束要开包，还有点小忐忑。我当然平常会装更多的东西，所以今天基本上是精简到我必须要用的产品在里面。首先看一下我的电子产品，这是我常用的手机一枚，蓝牙耳机一个，然后这个是我的 Kindle， 就这个平常在路上或者飞机上可以看看书。 我在微博一个那个韩雪的书架，我还每个月怎么样4到5本书我是要读到的，所以我会用这个相对整段的在飞机上的时间来看书，然后会出来会在飞机上会戴一副耳塞，这样就是能够比较安静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包里，哎呀，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点就够用了。 这个特别好，代表了我的生活。一类就是科学数码和学习类的，一类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美丽的，就基本这两块。 所以韩雪的包翻开以后，惊讶地发现它跟其他女明星不一样。 对， 这是她一个手包，参加活动的时候拿在手里很漂亮。那一般女明星手包里面就会放，别说女明星了，就是咱们自己吧，带一个小 mini size 的包包出门。 对， 口红、镜子， 对， 粉饼，再顶多一个纸巾，加个手机，到头了。 对。 可是她呢，手机、耳机、Kindle 电子书，就是。狭小到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居然还有 Kindle 电子书。 对啊，所以说真的是 惊讶到了我， 感觉很有文化的样子。 那说到这个包呢，最近凯莉陈慧琳也是接受了采访嘛， 昨天嘛，好了讲了， 哎呀不是接受我的采访了， 他 又参加别人的采访然后也是要看包嘛，然后说你包里都有什么，他说没有关系，我这个包就纯粹起装饰作用，今天随时背起来的，然后里面是空的，很耿直的一个女艺人。但说明有些女艺人的现象，对不对，就明知道可能会翻包 啊， 就假装放一些可能看起来又好看的，又可以显示出自己时尚 sense 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是觉得韩雪她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她那个应该是真实的， 这个很真实， 对， 然后被临时提问到的。但是陈慧琳这种确实也是很耿直，就是只是装饰作用，里面什么都没有放，因为出门都会带工作人员嘛， 对， 连手机都没有，你就找到我工作人员就找到我了， 对啊。 可是我特别怕，所以这才会有那种诈骗集团发那个短信说：“你好，我是梅西。”我什么什么什么走丢了， 对， 其实这两场球都是我的替身帮我踢的，我现在没有钱去到俄罗斯，我所有东西都在工作人员那里，请你给我， 我记得之前看了一个段子说我是梅西，然后什么什么大力神杯怎么怎么样，然后 这个短信很多人都有看到过， 很多版本，对，不仅有梅西是世界杯期间的，然后之前就是综艺节目火的时候还有什么我是鹿晗，我是邓超之类的， 但是关键是因为我们穷学生嘛，穷学生的朋友圈是这样的，底下就有人给他评论说：“你有50000块，你有这么多钱能去赎他吗？”然后接着那个人就给他回复说：“我去银行贷50000块，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就是非要救梅西不可，是吗？”好啦，这是题外话哈，说到女明星的包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今天的主话题，说创造101了。整个节目的持续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然后终于在上周呢，它的总决赛是现场直播了， 是 现场还请到了像李宇春这样的咖位，主持人是黄渤和侯佩岑，整个阵容都很庞大。每一期如果是认真的追的朋友们，应该我发现真的是很考验耐心，一期大概有3个多小时，每一期都有这么长时间， 没有剪辑吗？ 没错， 它是剪辑过 以后3个多小时， 因为你想要从第一期开始是101个女孩，然后2期以后公演的时候就变成直接宣布排位，再变成80多个，他每次因为这么多人你都要顾及，所以他不可能短，你知道吗？又要看他的生活，又要看排练，又要看公演，又要看投票，又要看最后的什么什么什么宣言。 但其实每个人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他也会有一些就是 solo 的部分嘛， 对，会有每个人排练什么这那的。好吧，总之恭喜孟美岐山之大哥最后是这个众望所归，获得了冠军哈，很多观众和粉丝都像刚才我们看到19岁丹麦王子一样流下了姨母泪。 对 对，舞台表现力很稳定，同时呢私下又很会照顾团员的孟美岐得名叫山之大哥。 对， 我们来看一看日常生活中的他是不是也如节目当中所表现的那样那么的冷静。 好， 韩国比较酷还是现在在这个创造要领上比较酷啊？ 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对我自己严格要求，不管是在那边也好在这里也好都是一样的。 现在有没有一点看到希望的感觉？ 我其实这个人不太喜欢抱很大希望对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最讨厌我害怕失望的感觉，所以我一般都不会抱 对自己抱太大， 我也不会毒奶你的。如果决赛是两个人 PK 的话，赢的就是 C 位出道。你最不想碰到谁？ 当然不想碰到是我家公主轩怡啊，我觉得她有实力也是一方面，跟她的这么多年的感情放在那里，我不喜欢跟感情比较相近的人去比。 因为你是我聊天所有的 女孩子当中最平静的一位嘛，就这种感觉的。你是坐在这里跟我很认真的在聊每一个话题。 不是，我这个人就是太认真了，有的时候。 所以山之大哥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吗？跟你性格？ 对，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粉丝，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去拍我，然后我就会很酷的去给他打招呼，大家都是啊，就是 哎呀，对 对，然后我就是。 就是很冷静， 对对对， 然后就很冷静， 对，以至于就是最近还有很多人说我是直男拍，就是直男不一般都是就这样，就只有角度，对，没有就是那样，对对，不会这样子，你知道吗？ 你妆是自己化，他们说， 对我自己， 超厉害。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上镜的时候你哪里好看，你需要画哪里。 那之前那个眼泪妆很红的，那个是怎么画的呀？ 那个就是，其实就是贴了两颗钻，就在上面贴了两颗小水钻在上面。 那你觉得你自己要画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的眼睛一定要画得又圆又长。 又圆又长？ 对， 怎么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我的长是指眼线，然后我的圆是指眼影，眼影部分的话就是我的卧蚕下面一定要画，眼线就是画完之后上面一定要再画一条。如果你只画一条眼线上去的话，空出来的那个地方会觉得你眼睛很小。 另一条你是指哪？ 就是你这不是有一条眼线，上面不是有深色眼影，看到吗？ 对对对 对，就在这里另一条眼， 就是一个黑黑的， 对， 让是你上面那个大地色， 对对， 这个你的眼皮中间有一条黑黑的。 我喜欢用眼线液，眼线液的话不容易晕妆，但眼线液很死，就看起来很死板，所以我就为了柔，让它柔和一点，所以上面会弄那个晕的那个。 这个是新招数呢。 我们先来说一下山之大哥刚刚讲那个眼妆的部分，他的眼妆都是自己画的，每个妆都是自己画。就是这款妆容现在火的不行，就是你去某书上面的平台上，十有八九都在就是 对 cos 他这款叫什么人鱼泪啊之类的， 对， 全部都在仿这个妆。 它是在那个卧蚕的地方有贴两颗小小的钻， 水钻，对， 我觉得好好看。我刚才有认真在听他讲他怎么画眼妆， 但是那个只是适合他的眼型，就是眼型不适合每一个人。 对， 给泽花介绍一下孟美岐吧。 我觉得刚那个视频我最惊讶的是那个男主持人，哎，完了以后非常开心的说学会一项新技能。 你不认识那个男主持人吗？ 我不认识 啊，我私下给你介绍一下，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博主，非常有名， 所以对化妆很了解是吧？ 坐拥百万粉丝，他是大概也算是我的就是时尚 sense 的一个启蒙老师。 哦，那很厉害的， 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然后美琪他在节目当中就是时时刻刻能看他的这个名品腹肌，这个舞，泽华，你猜他这首歌他跳的是哪首歌？你都猜不着。我给你四个选项，A 嗨歌，B飘雪，C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D 忐忑。你怎么猜出来的？ 因为 ABC 全是你在编的，在努力的想哪一首歌合适。 啊，我太不会撒谎了， 真的 撒谎。 就是你知道，就是 表情， 就是忐忑这种，就这种歌也能跳是吧？就是需要身材好，同时又技能非常非常好。而且那种忐忑的歌，就是改编成节奏非常快，就跟鬼畜一样， 很难。 那你看，你都忍不住跳起来啊，确实很适合呀。 就题材走一下。 对，这是美琪，然后亚军的吴宣仪也是刚刚美琪在这个专访当中提到过的，是亚军， 她的小公主。 对，以前他们俩就是一个组合的，已经出过道的。 对，他们是一个公司，在韩国一起当练习生，练习了很久。 然后吴宣仪跟孟美琪比起来，就是那种甜美型的。 对， 现在一直被大家称作是初恋型的，就是人选。 对， 你想认识这位甜美小姐姐吗？ 爱情骗子， 想认识啊。 来看一看 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是那个爱情的骗子。 Hello， 轩仪你好。所以你平时要穿着这样的高跟鞋来练功吗？ 平时的话会穿这样的风格，有练习穿高跟鞋跳舞。 决赛如果是两人 PK 的话，你最不想遇到谁？ 那就要看到时候当时现场是 Q 到谁喽。 给谁让你 PK 你都觉得 OK 的？ 我都 OK。 哇，挺嚣张的嘛。你觉得101里有谁比你更可爱吗？ 有一个。 有一个， 对， 谁？ 我遇到他可能我都会觉得哇，他怎么能长得这么可爱，怎么能那么 Q。 赖美云身高萌差吧，就会觉得他就是很可爱， 他是那种小小女生的可爱。 对，而且他走路的时候就是看光看背影，然后都会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太可爱了。 对，我想牵他走，这样。 你看，颜值大哥的感觉吗？ 对。 我看到有一个班，只要一边平板撑一边唱歌，可以挑战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Hello, hello, hey.纯白都可爱 Oh hey hey baby 有你我不怕阻拦梦到最佳位置因为有你偏爱有你偏爱我的梦境等你欢喜真美丽将要因你亮起无可取代 I am the one you love Baby you won't kick me out喊出我的名字 谢谢谢谢谢哇气息好好稳啊、哦、你根本一点都没有抖或者怎么样一点都没有 撑着平板支撑唱歌这件事情泽华不服一会儿我们让他现场试一下、哦、怎么样 T 台区表演区 现在时间不够了 走走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音乐广告之后、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编我们今天主题是如何穿成101小姐姐、嗯、当然了下半时段一回来各位一定要锁定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 因为 先来看我们的男主持人挑战吴宣仪，平板唱唱歌。 那我要唱一首很老派的歌， 没问题。 挑选吗？ 没问题。我一会儿再给你找一个 PK 对象。 谁？ 就是那个老不服你做平板支撑的那个。 哦，好好好，赞赞赞，就是他。 稍后回来，大家 来。 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好笑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笑？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 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工厂在第二个时段，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创造102小哥哥泽华。 我们也欢迎一下有可能可以加入创造101候补队伍的子琪。刚才开场的时候叹了一口气，可能是觉得差距有点太大， 不是觉得这季错过了，真的是 下一季嘛，下一季就是创造201， 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创造102小哥哥这个队伍当中来。 哎，刚才我们上一半段预告过了啊，这节目一回来，泽华就要挑战那个轩怡小姐姐的平板支撑唱歌，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邀请到了我们现场的导播老师，也是之前战胜了泽华平板支撑2分半记录的高阳导播， 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去举麦了。 那个刚刚说你上次撑了多长时间来着？一会儿进来说哈。 4分多钟呢。 各位，新浪微博活力98。 7分多钟，加给你厉害的7分多钟。他刚才跟我在那叫嚣，说一会儿他要那个啥，让我坐在身上。 对，他说别说是平板支撑唱歌了，他泽华绝对是我的手下败将 啊！ 泽华坐在高阳身上，高阳平板支撑唱歌都没问题。 我真的迫不及待去举麦克了，已经安排上了。 来吧，表演区。 迫不及待的把他压的， 来，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这么好的看热闹的机会，是不是？ 吃瓜吗？ 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承受能量可以吧，不会被你们压塌什么楼下的朋友们。 但是看视频的朋友会不会觉得人家那个创造101小姐姐那么漂亮，平板支撑还唱歌也很好看，我们两个就觉得非常的画面不堪。 要的就是这种平民化的效果。来，表演区有请，也请子琪给他们说下话头。两位这个唱将级，泽华你干啥呢？快去啊，一起啊。 一起怎么举？应该一个一个吧。其实 一起，你们俩唱一首歌，看谁最后唱不下去，怎么样？同时开始 唱一首歌， 对， 不一个年代的人啊，你会唱什么歌？ 对，你俩先选歌。 雪人嘛，你先说。 你看你 那个子琪没有听过的雪人，你会不会？ 雪人一片 ，OK。 来， 需要歌词吗？需要歌词吗？ 编喽 。好吧，顺便还可以考一下创作的能力。 来，创造嘛，创造。 来。 其实我们俩把话筒摆在中间就 可以。可以啊，那把话筒摆中间，可以，那就不需要子琪给你们举，我也确实觉得有点浪费，子琪还给你们举话筒。 我去之前，我突然间的想到，他们是创造101，我们是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是创造982。 哦， 对不对？ 不要以为打了这个广告就可以逃避，等一下要做平板支撑的事 情。创造982就不太适合你，你们俩 很厉害。 你们俩年纪加起来多少？ 982， 高阳大概62，泽华大概 16，我俩加起来 31。啊，你15是吗？行， 31是不是连一个人的年龄都不够啊？ 你说的对。好了，我们要换一个音乐了，你们。 换音乐，不要音乐啊！ 好，不需要音乐啊！对，来，预备，准备好了吗？开始， 清唱哦。 好。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骗不出你我的思念。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一张口高就赢了。 谢谢各位。 你不要浪费时间，泽华，你快点。 你再来一下，你还会唱吗？你还会吗？ 哇塞，你们不知不觉中已经撑了一分钟了耶！ 真的不会唱， 就是平板支撑的时间就在聊天当中过去。 周杰伦， 好， 周杰伦简，哎，那个什么， 简单爱。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唱的东风破， 悄悄降了个 key。 一首能记得住歌词的好不好？东风破你都记不住，那算了，你双手来拜将，来。 就这样吗？就这样吗？ 哎，等一下，昨晚没结束，你要坐在高阳身上，他接着唱啊。 这也太轻易了。 真的啊，说好了、啊。 你忘了吗？ 快 了，他是等着你 了，他还在 救护车 在挑衅你， 等着你呢。120已经就位， 他这么久都没有下来，就是挑衅。 哇塞！泽华，你放心大胆的坐上去。 见证奇迹的时刻，创造982真的人才辈出、 啊。我现在唱啊， 对，唱 啊， 快点。 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Oh you my。我是真爱的人， 我就因为心疼他了。 好冷， 这个颤音是刻意加上去的，给满分。 给高阳勇气点赞，谢谢高阳、 恭喜你正式的出道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天哪，你已经成为创造982的 C 位出道。 我想创一个节目叫创造250。 为什么这 样？因为他自己就是250。 我们接下来这期节目导播会不会有点困难？ OK， 想要签约他的朋友们赶紧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对， 就我可以做他的经纪人。 我可以做他的财务总监。 活动费全部算在我们头上就可以了。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私信联络到我们了。今天我们说 没有输位，是不是我们唱歌也没有抖，只是不准而已嘛。也没有乱传， 我觉得可以可以、 对不对？ 只不过就是不太美观，然后 只是前后句偷偷降了一点调调而已。 等他们找自己适合的 key 嘛。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勉强过。但我们今天其实想要专门选择这个101里面的两个小姐姐。 对， 虽然最后成军的有11个人，然后每一个人的风格也都各有特色。 没错， 但是在这个整个101个小姐姐当中，其实最有争议的或者之一的吧，有一个叫王菊的。你不要不懂装懂。 我知道他，很有名。 啊，你知道他。 那我来讲一讲。 就是跟其他小姐姐相比，好像她的这个表演才华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出众，但是她的那个表达能力啊，或者是个人的魅力方面，她其实很出众。 其实我倒觉得唱跳她也不输， 所以争议点就在这里嘛。 她的外形主要是特别欧美范儿那种类型，然后也胖乎乎的又黑。但是整期节目下来以后，其实都已经见瘦了。她刚参加节目的时候很。就是挺胖的，特别欧美范儿，是那种霸气型的。 对对 对， 对， 是谁的小眼睛？就是那种类 型。是谁的眼 神？对对对。 是谁的小眼睛是什么作品？ 就是他在中间就是拉票的环节，意思就是说是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老师？I'm watching you。 啊，这种风格。 对，意思就是快给我点赞喽。 是那种很欧美、很大气的那种。 对， 这不是小 S 的风格吗？ 他不是那种古灵精怪 啊， 你见到他本尊你就知道了。我们来看一看王菊在决赛当中的一段表演。他和吴宣仪是一个队的，来，我们看一下。 我心里有火焰，你不会只看到眼， 想要被看见，本事要亮眼。 所有人都特别，但我是极个别， 学人眼神浅，认识自己 先。孤军奋战，人有你并肩。 勇敢开过一样的闯关。 些， 蒙上了多少年，长大在一瞬间，精疲力尽却还是失眠。下一秒乐见，乐见付出回首，我上了保险， 最强的考验，用最好的呈现。 回顾了一下在成团之夜决赛那天他们这一组的这个表现，其中这是专门针对王菊的那个一段的拍摄，泽华又表示不服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以后觉得非常的棒，舞蹈跳的简直太好了呈现起来的效果非常的赞， 就是其实就是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观众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确实挺好看的，然后动作有多难呢，你自己不去做你就觉得还好，只是好看嘛， 就简单这种，你没有那个力量的话就会很弱。 对， 但是等真的去试了，发现真的很难。 对，首先你如果只有力量，那就会很愣。 对， 然后还要需要那里面细节的那些勾画，包括就是每个动作要很干净、很利落。 最主要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你把你那个肚皮一露，这样一卷一起， 对， 一层肉就是很明显的、那个。 一层肉圈，两层肉圈，发家致富。 所以其实从王菊的这个演出当中，也能看到她平时就是风格和穿着的一些特点。 是， 就她确实属于那种欧美范儿的，跟咱们传统认为的女团就是那种可爱啊。然后 爱存在的美内心世界， 就 SHE 啊、或者哪怕是像王心凌那种啊，都是属于女团可以接受的那种风格。 对 对 Twins、天哪，暴露年龄。来子琪，你说几个你认识的女生组合。 女团， 现在的 女生组合 女团吗？ 组合吧。 我觉得还是韩国那边比较多一点。 对啊，因为这个节目版权其实就是来自韩国的。 对对对、 你说几个呀。 比如说啊， 妈呀 SNH48 好不好，公主披风，蜜蜂少女队。 等会儿 SNH48 和蜜蜂少女都是咱们国产的，不是韩国的。 对呀、就要说女团的名字嘛。 AKB48。 好，终于说出来了一个。 不错。 所以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女孩子属于王菊这个类型，就是长相可能放在人群当中没有那么的惊艳，不是甜美范儿，也不是孟美岐那种就是御姐范儿，然后呢身材也没有那么的纤细，可能大腿相对会什么粗壮一些，但是王菊整个 你用词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就她那种欧美范儿就是粗壮型的腿啊。 那你觉得这四位女主播当中谁是这种？ 我们都不是欧美范儿。哎， 都不 是。如果非要去靠一靠的话，苗山可能会稍微偏欧美一些。因为欧美人喜欢的那种所谓的欧美范儿是那种眼睛细长型的， 对， 苗山就很符合。 哎， 对，然后这边的颧骨会稍微高一些。 对，腿部很有力量，苗山也确实符合，很有力量。 对，腿部很有力量。 他们喜欢那种肌肉线条很明显的那种。 对， 喜欢穿红色的那种过年的那种喜庆感觉的衣服，苗山都符合。 就是我想说菊姐本人她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喜欢穿那种露胃装，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穿成王菊这种风格的话可以去尝试，就是这种穿搭他们是会很大胆的去展现自己的年轻女孩那种肌肤健康美的，不管肤色是白还是黑， 对， 他们都会去用一种什么吊带啊， 对， 坎 砍肩呐、啊， 对， 或者是抹胸啊， 对， 短裙短裤啊， 嗯， 去营造出一种很阳光的健康感， 没错。 但是露胃装也要挑人。我最近在我朋友圈当中，因为现在赶上毕业季嘛，很多人会炫各种各样的照片。 嗯、 有一位我的朋友就是在毕业季的红毯上穿了露胃装，但是红毯拍出来照片非常的惊艳，自拍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一坨肉。嗯 嗯、哦，那真的要小心一点自拍的时候。嗯 就是、你知道，因为露胃装它有一个好处，比露脐装稍微好一些是什么吗？ 我可以往上提。 不，因为你的这一段胃的这一段，其实脂肪层不会像小肚腩那边这么夸张， 对、 嗯、 对。 所以其实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帮你隐藏掉一些肉肉的。嗯、 是。 但是因为正因为很少有普通人能够保持说你的肚子就是一直是紧绷的，你稍微坐下来或者哈一下腰什么的，你这边的肉就会堆在一起， 对， 美感就消失了。 对，你一旦穿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你的每一个动作， 提醒自己我是要当101小姐姐的人， 吊着一口仙气儿成天的。 或者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个披肩，想放松的时候这样一系一打。 你看王菊她就很聪明，她上露胃装外面穿了一个格子衬衣 oversize 外套再搭、 你如果觉得状态好你就敞开就可以各种扭， 哎， 如果你觉得状态不好，坐下来胸前一系，就挡住了， 很安全。 对对对，然后露胃装你下面也可以搭高腰裤和高腰短裙，整个腰线就提升了，腿型也会拉长。 是， 嗯，子琪觉得说王菊这边的穿搭，除了露胃装这一种这个元素之外，你还认为欧美女孩会要符合哪些穿搭的元素？ 我觉得她们就是。刚刚不是说露胃装嘛、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各个方面就是都很大胆的那种，他们会勇敢的去穿一些在国内可能会认为有些过于裸露的衣服， 比如吊带， 对， 咱们女生 很 难穿吊带， 对对对， 还有那种大露背，整个背全在外面， 包括是有一点低胸装或者是之类的。 嗯， 我觉得真的很羡慕。 其实王菊之前在节目当中穿过，就他们节目里面有给安排那种像校服一样的衣服，就大家都是统一的，穿的是那种球裤，就是那种漫画里面女生会穿的那种很短的棉质的球裤，短球裤。 球裤不是秋裤啊？ 对，不是秋裤。 嗯， 再给大家看一下， 叫足球宝贝的那种。 对，很短。其实那种一般女生就会抗拒，说我腿型不够好。 对， 我就会抗拒，我不太愿意穿。但是王菊她用她那个腿型穿起来以后，反而会觉得很好看， 很健康哈、 有一张照片，她当时在做解放天性的时候，你看，就这个裤子基本上短到就是在腿根那边， 是。 但她整个腿型虽然没有那么的完美，没有那么纤细，但是你会觉得肤色到肌肉线条整个就很健康。 是的， 对，所以这也需要考验我们平时是不是在。让自己的肌肤变紧致，然后肌肉含量要提升一些， 对对对， 那哪怕你的腿没有那么的细，其实也会给人营造这样的一种感觉。 很多腿有一点粗的女生会担心夏天的时候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其实你要选择一个长度比较合适的短裤和短裙的话，它不会显得你的腿有那么粗。 对对对， 大家即便看起来腿是不太细的，但她会觉得是很健康的那种表现。 嗯， 但这个长度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到膝盖的那个部分的长度。 对， 那样的话你的小腿完全的暴露出来了， 很难穿。 然后反而像王菊这种欧美范儿女生穿成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嗯， 这是他们101的校服之一啦，就是这种西服配上百褶裙， 这都是完全是亚洲系 的 那种风格， 对，亚洲甜美风。 对对对， 然后梳上这样的乖乖的这种半马尾的披肩发，画这种很清淡的妆容，细眉柳眉，这也是亚洲人会常用的装束。整个在王菊脸上就会觉得很奇怪。 菊姐还是比较适合大气的风格， 她平时还是适合就是那种高挑的眼线，就这种妆容，挑眉、大眼线、大红唇，这种妆容是最适合她的， 很美， 很 漂亮。 对， 所以我们也可以提示，就是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偏欧美系的女生，就像我们苗山这样的眼睛细长一些的、颧骨比较高的女孩，在妆容上面也可以选择这种加粗的长的眼线，然后可以让你的用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些口红的颜色，包括你的眉形，其实不要去用亚洲人喜欢那种平眉啊、粗眉啊什么的， 对，可以画一点挑眉。 她这个妆容其实就符合， 对， 眼线如果再长一点的话， 对，他因为那次我们去拍集体照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是基本上素颜的一个状态，就是轻轻的淡妆，所以他也是为了符合咱们，配合咱们， 配合这样的唇色，我觉得也是 OK 的。但是他这种欧美型长相的话，再浓艳一点颜色的话，我觉得也是 OK， 就是会张力会更强一些， 是， 对。然后其实 你看像他在比赛的时候选择的那个发色，刚才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选择的是灰色的， 对， 奶奶灰，对， 嗯， 其实很少有就是皮肤偏黄的亚洲人能够 hold 住奶奶灰的，一般都是皮肤特别白的， 对对对， 白种人可能才行，但是反而像王菊这样的肤色，他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去驾驭这样的发色。 嗯， 我们看一下他在前期的时候其实试过这样的一套妆容， 这张照片当时出来之后很惊艳， 非常惊艳，就是朋克的摇滚小公主， 对对对，所有人都在说，这不就是美女吗？对，这就是美人啊。 对， 嗯， 所以这样长相的女生其实不用担心说我没有办法走甜美范儿，你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 style， 比如说你看另外大家摆一个 pose， 就是黑天鹅本尊啊。 对， 而且她这样的腿型穿上这种短靴， 对， 及踝短靴也没有显得腿很粗， 嗯， 很短。 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女生容易有一个对自己判断不准确，然后觉得自己可能不太漂亮， 嗯， 其实只是因为你的穿着打扮和你的方式没有找到对的， 你没有凸显出自己的特色， 对， 扬长避短，你像她这样的大五官然后配上这种很夸张的配饰 就很好看， 非常棒。对， 比如同样是走那种甜美路线，她穿这样的衣服就会比她穿那种创造101的校服要好看， 甚至她穿这身衣服以后做起这样的甜美动作也是完全没有 对 什么违和感了。 是的，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要把自己打造成像王菊这样的类型的女生的话，那你大概在穿着上面可以选择哪些单品？ 嗯， 我们来一边看视频一边请子琪跟我们解说一下。 嗯，欢迎来到菊姐的世界。 其实去的都是一些高阶品牌， 对， 很平价， 对， 现在打折很划算， 大家都能够选择的上。 由王菊的名字，粉丝们出了很多的这个成语，一会儿可以跟你来分享一下。这个首先选择了一个吊带， 吊带和牛仔裤，刚刚我们说的那种，这个也是一件吊带，就比如说欧美经常会穿到的那种很大摆的这种吊带直接穿， 然后接下来这种印花的大印花的 logo T 恤， 很重要一点就是正常的衣服你不能正常的穿， 它有在衣服的下摆打结， 对，然后短裙呢也可以很好的遮住到就是腿部的比较粗壮的肉的部分， 对， 以及还有最后一套是配上了牛仔的短夹克， 对， 然后里面配了一个半高领的， 它是一个亮色的打底， 对， 这样会比较好看。 嗯，这样的女孩子她即使会觉得说自己胳膊可能没有那么纤细，但是该脱的时候就会脱掉， 嗯， 然后明黄色那个无袖的这样的一件打底， 嗯， 就显得非常显眼。 是的， 嗯，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在说如何把自己打造成101小姐姐，首先先选择了王菊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典型的案例。 对， 嗯， 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后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如何把自己打造成其他的101小姐。 你刚才说成语来着？ 成语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啊。 好， 好，稍后回来。 以后的我的身体

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感谢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刚刚广告间隙抠了一颗痘，现在在流血的袁一。 我是这两天这个嘴角边也长一颗痘的泽环。 吃太油腻了吧？啊，不是，太吃的太清淡了，身体出现了排异反应吧？ 日子过得太幸福了， 还是应该吃油腻一些吧。 嗯， 比如说就应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哎， 麻辣小龙虾免费送到家， 可油腻可清淡。 对，你涮一涮水就变清淡了，只有蛋白质。 也可以干那个清蒸，很好吃。 不，这个里面调料是配好的。 哦，那你可以把调料用来做火锅。 哎，那天626结束了以后，我们几个人私下点了一下，他们家这个每日优鲜的这个小龙虾非常好吃， 据说皮特别好剥。 哦，很好剥，然后肉还很新鲜。子琪眼睛发光了，欢迎一下嘉宾子琪。 嗯，我是脸上没有痘的子琪， 了不起了。 那你出去吧。 真讨厌。说一下吧。在世界杯期间，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每天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食的爆料麻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嗯，也可以继续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聊一聊创造101的小姐姐。 好， 刚才说要穿成王菊那个样子，然后大概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元素，包括妆容的一些要点也跟大家说了。我觉得有必要再来回顾一下王菊那些就是精彩言论，包括他粉丝帮他疯狂拉票那段时间， 嗯， 真的全铺天盖地都是跟菊有关的事情。 对， 我要考考你们，现场考一下。一开始初登的时候，初登节目的时候，他不是有金句吗？说谁的小眼睛还没看老师？ 对， 那段表演很精彩。 嗯， 但是他微胖，还有黝黑的皮肤，包括刚刚在就是视频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比别人要黑两个色号呀， 嗯， 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舞台表现力。 对对 对。 然后之后，就是他属于那种情商、智商都双高的人，因为他曾经干过，企业培训师， 对， 当过老师，还当过模特经纪，但就是想到舞台上来。 嗯， 他当时来舞台的时候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是为了这一天而准备的。 有一点像范甜甜。也不是说长相跟那个其他，只是说经历。 你说的很对，马东去他们节目当嘉宾的时候，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王菊，对他说的话就是你让我想起了范甜甜。 哎， 嗯，真的是，就是一个独立有主见的女生嘛， 嗯。 对。 然后呢，接下来我想考你们的就是，跟菊相关的他们粉丝改造的这些成语是什么意思？ 好， 信不信你们绝对得不了100分。 开玩笑，子琪可是年轻小妹妹。 我吧，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他们粉丝创造这些词语编纂成了一个书，叫做菊化宝典，称霸了朋友圈，就连搜狗拼音都收入了一些词儿，比如说一举两得、局促不安等等。来，首先老奸巨猾，老奸菊猾这个词儿什么意思？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啊，在新浪微博的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号关注。 我已经想不出来了， 是老奸菊猾， 是不是他那天梳的那个发型是尖尖的？ 不是， 想不到哎。 但是又很顺滑，那个头发。 老奸和猾都还是那三个字儿，只有菊改成了菊。 啊， 这个词儿不是骂人的话，是指老是在粉丝群里待着，却不以实际行动支持王菊的人，连王菊听了都觉得很滑稽。 那尖在哪里？老是在王群的，老是在王菊的群里面不尖叫。 不以实际行动支持王菊的人， 应该是不以实际行动尖叫王菊的人，对不对？ 好好好，给你的这个补充， 我回来了哈。 对对对对对， 硬是扳回忆，扳回忆。 所以我现在是一分哦。 好吧， 好，我零分。听到这个成语的时候，我就愣在那儿了。为什么上来第一题就这么难？ 很难吧？其实还有很多我自己也解释不出来。我还想把这段视频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段视频，您稍等啊，我们来看一下。哎，稍等，因为我们的视频加载有问题，所以现在一时半会儿刷不出来。我们一会儿可以找一下，然后把这视频给大家播一下。 关于王菊的成语的视频， 局外人，你们总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是没有关注王菊的那些人。 对对对，就称为王，就局外人。 嗯， 所以你们俩， 我两分啊，他都没有想拿上来， 这个也算 真的。 好，那我又是零分。 好吧，那为了让子琪扳回一局， 对。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下一个话题，要访另外一个小姐姐，整个 style 跟王菊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甜美甜美系的。 哇哦， 也是 我已经在害怕了。 也是子琪内心很爱的一位，她叫做吴宣仪。 对， 但她呢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为什么又想起这个？ 来吧，子琪，来演示一下。 我真的不是很行，我记得这个动作被人说如果做不好就很灾难现场。 你为啥要这样说袁一？他刚才做那么多 都很丑吗？ 你在他心目当中就灾难现场呀。 这个动作如果做不好， 所以我在抛砖引玉啊。 这个我大概也是那个砖。 来来来， 来吧来吧，没有人是玉好吗？ 不要害羞了， 荷花只会更不堪。来，请给特写。等一下 要配特别的音乐吗？ 我真的好慌。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要冲哪个镜头？ 正前方那个。 这个吗？ 你自己卡住点啊。啦啦啦啦啦啦， 你撩头发还挺甜美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卡住时间。 什么什么什么？ 我想一下， 完了， 这个动作应该是。 快点，你练习了这么久，就为了这一刻。 你要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然后拉回来， 要像杨超越一样。 你是在做健身动作吗？ 好了好了，不为难你了。我这样。 哦，然后后来那个做的还可以。 哎，我没看到。 再来，你看，就不用放歌了，直接再 来 一次，好吧？ 预备起。 三二一 ，Action！ 因为它是网上有教程 啊，还有教程， 就是大概是一个慢动作，它是要先把手伸出去之后，然后抓回来，但是不能边抓边往回走。因为他要先把这几只手对抓过来之后立在这里，然后回来再 对 往原因，这个是玉，这个才是抛砖引出来的玉。 这个就是 给原因一个特写，来，你再喵喵喵一个， 喵喵喵一个。 等一下，直播间里的每个人都要去喵喵喵。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哇， 好激动啊！ 你知道在子琪身上还有那种娇羞的表情。在身上就应该在脸上再贴一个痦子， 你 知道两个字，媒婆。 这个动作在网上就是如果、这个动作如果做不好的话，被网上吐槽说，就是如果你这么就拉回来了，边做动作边拉回来，像在数钱，捞了一把钱。 可是当时就是那叫黄什么，就那个歌手，韩国那个歌手，他发明就是 黄之恋 啊，对对对，黄之恋，他做这动作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啊，没有，他是直接从。怀疑掏出来的是吧？ 你们还记得这个动作最本身是怎么？ 是比心吗？ 就是这个样子吗？ 啊，就直接比心， 直接这样。 因为轩姨是把手伸出去，然后再还有一个这样抓回来，然后再 动作， 不然的话就很像在数钱，抓了一把回来。 对对，黄致列当时最开始发明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直接比心。 嗯， 然后还有一次是从外套里面掏出了一个比心。 嗯， 对。 嗯、 但是这个拉回来确实是轩姨本人原创的。 对， 也许搓麻搓的比较多。哎，赢了。 他是海南人，还真有可能啊， 服了。 总之吧，他这个就是整个的长相确实就是小圆脸，然后杏眼，一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缝那种， 像那种 弯弯的 猫眼女孩一样。 对，长长的微卷发，笑起来甜甜的，穿的也甜甜的， 嗯， 整个都是斩男的长相。 对对 对, 对, 对， 男生都会喜欢，无法抗拒。所以为什么说初恋对象就是他呢？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那我们今天想要怎么去穿成他的这种状态？首先从色调上，我们要去考虑一下。白色、粉色和蓝色，大家如果关注到轩姨的话，它是选择会比较多的， 对、 嗯， 也相对甜美一些的元素， 都是很清新、很年轻的颜色。 对，有一次在微博里面，他发过一张这样的照片，这一身其实很好仿。 这身你是不是都有穿过？ 就类似这种风格会很多， 对对对， 它是白衬衣加上背带裙。白衬衣就会给人很清纯，然后很小女生的 感觉。而且大家看，它是普通的白衬衣，不是那种特别花里胡哨的。 对。然后呢，配一个背带裙，虽然没有拍全部的图，但是我们可以想说，你自己去穿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选择。 嗯， 我个人会推荐大家，不一定要非穿基础款的衬衣，因为基础款衬衣稍稍不注意就会穿的很灾难。 对， 就会让人觉得说你今天是对什么中介之类的、嗯、 房产中介。 对，白衬衣还是要稍微有一点设计细节的。 可以， 比如你可以选择泡泡袖。 嗯，这也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对吧？泡泡袖就很小女生。但是我会有一个建议，泡泡袖不要选那种特别短的袖子， 嗯， 它会让你整个这边大胳膊就蓬起来。 对，感觉这个位置特别宽， 很壮。 对，我有穿过那样的衣服。 你想说什么？咧开嘴笑。 想到了以前民歌手的时候，不老爱穿这样的衣服的服装。 啊、我以为想到橄榄球的运动员之类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五分袖或者是七分袖的。 对， 你干嘛让人自己偷笑？ 想到了毛阿敏老师。噔噔噔噔噔，就是这种大花呀。 他们那个时候是垫肩 啊， 他是因为把肩这边垫的比较长一些。 但其实如果这边有花，会显得你肩比较粗壮一点， 对，肩会很宽，所以你要整个让人从视觉上面、嗯、虽然是泡泡袖，但是要往长里面去拉伸它的视觉的效果。 嗯， 所以你可以选择五分或者七分的袖子， 好， 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外面的背带裙呢，你就可以选择更加不容易出错的牛仔背带裙，就像这样， 很可爱哦。 对。泡泡袖首先就会很藏肉，然后像我们说的选择这种五分或者七分的长度的话，就会让你的胳膊又有一些设计感，又会更纤长一些。 嗯， 那牛仔背带裙呢， 这很适合说欢迎光临，是不是 这身衣服吗？ 对，弱弱的小，我说这种感觉嘛，就邻家奶茶妹妹的那种感觉、嗯、 对，但也是不是那种普通店员、哦、一定是那种 对对 什么某个小岛上面的一家奶茶店上面的那种 网红 店的 小妹妹， 至少是可以认识 C 罗的那种级别，是那个店员， 嗯， 是吧？毕竟他女朋友也曾经是哭泣的店员， 嗯， 好吧，又扯远了。啊，这是其中的一套轩姨的造型，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模仿起来、嗯，两件单品就可以组成了，一个是泡泡袖的衬衣， 对， 还是背带裙。紧接着，轩姨也发过这样的一组造型， 这就比较酷一点了， 嗯，就有点朋克风 啊， 对，有 choker。然后有牛仔外套，也有 T 恤， 但是明显跟王菊的朋克风不是一种感觉了。 对，它还是很甜美的这种，包括那个 T 恤上面都有粉色的字啊什么的，让人感觉还是一个粉粉的小女孩。 对，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粉色元素的话，可以把它放在下半身的穿搭当中。 嗯， 你如果同样是牛仔，你上身穿一个浅蓝色牛仔，因为黑牛仔呢它不太百搭， 对， 它会比较的就是孤僻一些，就算是孤品一些。 嗯， 所以你可以选择丹宁色系的牛仔外套，然后里面穿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搭一个彩色牛仔的裙子。 嗯， 整个就会更活泼俏皮一点。 没错， 因为在长相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跟轩姨去比，但是你可以在颜色上面搭配的时候加一些小心思在里面，你看 去选择跟她类似的。 对，这样穿搭起来就会显得还挺俏皮的、 嗯、 但是各位要注意你的肤色啊，如果你的肤色是偏黄，就不建议穿这样子的搭配， 就是粉色的裙子就要 pass 掉了。 对， 你可以选白色的牛仔裙， 是、 嗯、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哪怕是粉色上衣都比粉色的裙子要好很多。 嗯，但是甜美少女怎么可能会少了荷叶边的元素呢？ 对， 想起荷叶边，泽华有话要说。 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谁说的？荷叶边穿得好也会很好看。 嗯， 你看，像我们之前讲到红蓝 CP 组的时候 啊， 哭泣品牌就经常会出带红蓝边的 对 连衣裙啊， 嗯， 就很好看。而且他们品牌也出了那种相对比较亲民一些的那种胸花，你可以单独把它取下来配在任何的衣服上面，然后瞬间就变宫廷风。 你也有一件很便宜的大荷叶边的那个衣服。很好穿，很耐穿。这种嘟嘟嘟，还是那一字肩的那件 啊？就这个翅膀很大的蓝色那件吗？ 白色的， 白色那没有荷叶边，那只是一个浅浅的波纹而已 啊。我以为那是荷叶边。 男士，这是从男士的眼光看荷叶边 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个褶。 来看轩怡这款造型，从半高马尾开始就已经是完全是甜美的状态，然后眼妆、唇妆这些，包括她的饰品、耳饰， 嗯， 以及她的这条裙子，就讲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元素。 肩膀那里， 肩膀有荷叶小边以外， 对， 领口这边有一个小蝴蝶结， 对， 这样就是整个一个就是公主本人， 对。 所以你会给这样的公主装扮打几分？你会喜欢这样的女生吗？第一眼见她会想要搭讪吗？ 如果在咖啡店，然后这个小女生这样过来说“すみません”，就哦。 瞬间，你为什么老是认为吴宣仪是一个服务员？你从第一套装扮 上 来说， 对什么奶茶店的妹妹？ 对对对， 我说她也来这个咖啡店里面喝咖啡。 她为什么要对你说“斯密马斯”也很奇怪？ 因为没有位置的，我旁边正好有一个位置，她想问我说：“ 都是幻想，这都是假的。” 这旁边是不是是空位？我可以坐 啊！不要再幻想了。 然后我就心想说：“烦死了！”一抬头，请坐。 日常生活当中穿成刚才那样可能有点太过隆重和夸张了， 哎，嗯， 那我们可以选择在白色 T 恤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小小的荷叶边的这个元素， 嗯， 然后配上简单的牛仔裙或者牛仔裤就可以了， 哎，这样 像这种小荷叶 同一个色系， 对就会很好看，白色的，然后袖子上的这个这一圈边呢也可以稍稍遮住一些微胖的胳膊的这个地方， 嗯， 对，然后同时又有少女的元素存在。 他是把这个号买专门买大了一号吧， 稍微有一点点一点点 oversize， 这种 肯定不是合身的号。 这种衣服不能太 oversize， 嗯， 最多大一个号，因为太大了以后，嗯，那个荷叶边就耷拉下来了， 对， 就会变成 甜美感，就很奇怪。 生活中有些女生会特别穿一个小一号的， 紧到就是明明肩比自己的肩要窄一些， 对，不能呼吸的那种。他们会觉得好看，但有的时候其实从旁人眼里来看没有那么好看，是不是？ 有些就是其实有些基础款的 T 恤，如果它本身就有修身作用的话，你可以买。如果你身材足够好的话， 或者想露胃的时候， 你可以买小一号， 嗯， 它其实肩这边就长度倒还好，但主要就是肩线， 嗯， 号和号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肩线，它会比你的肩稍微窄一些。然后那些女生会觉得说，因为一般身材好的女生可能没有那么的丰满， 嗯， 所以她觉得那样的紧身的 T 可以让自己显得更丰满一些， 对， 也是可以的，对对对。其实当然这种荷叶边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往小了买或者往太大了买， 对， 正合适的号是最合适的。 嗯， 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想要穿成吴宣仪大概需要哪些方式。来，我们请子琪来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用甜美风哦。 嗯，如何穿成初恋少女吴宣仪呢？ 你这个画面为什么是直的？为什么是竖着的？ 哇，这个画面是斜。 大家可以把手机这样 竖过来 换过来看就 好 了。好 吧，真的很头晕，嗯。 首先第一件是泡泡袖的白衬衫，再加上牛仔裙，牛仔背带裙。 嗯哼， 嗯， 看起来很清新哟。 对。 第二套是牛仔衣加 T 恤加粉色的牛仔裙。 搭配的是一件有粉色元素的裙子，亮点就在于它的颜色上，然后搭一个丹宁色系的牛仔外套和一件简单的白 T， 也同样非常的出彩。第三个是 日常生活当中最好搭配的 一件蓝色的牛仔裤，加上荷叶边的 T 恤，其实衣服上面还有一些浅粉色的那个字体，也非常非常的甜美。 哎，有人提问嘞， 嗯， 哦，好，他还不好意思。 问题已经不仅解决了，是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轩怡在舞台上的表现。 轩逸和王菊是一组的，但是看他们两个人的专拍视频的时候，就觉得完全不像是一个风格的歌。 是， 嗯，因为 在一组里面， 对，因为他们本身的自己的气质和穿搭都不是一样的，都是基本上相反的风格。 同一首歌，同一个舞蹈， 嗯， 然后两个不同的人跳出了不一样的风格， 表演出，对 对。你看刚才薛姨这套衣服里面也有很多小公主元素， 嗯， 腰带上面 bling bling 那个 part， 对， 还有袖子上的那个， 它是一个直的袖子下来之后还加了一个白色的， 带了一个喇叭袖， 对对对 对，蕾丝的喇叭袖， 好， 包括定格画面都不一样。如果你要是走那种欧美硬气的，回头它就是酷酷的表情， 对， 小女生的话就要回头有一个甜美的微笑。我觉得甜美微笑其实挺难的一件事儿， 甜美微始终保持甜美微笑。 来，子琪来一个，从背后扭过来，然后甜美微笑。 你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又是我？ 因为你最甜美。来来来来， 那我试一下 啊。 背后扭， 就是小喵喵， 又是甜美啊！ 啊，就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没看见。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还是有一点快。 嗯， 我觉得就一定要慢慢的转过来，然后一个前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看，就是咱们观众看到的那个视频效果都是被加慢，就是放慢之后的速度效果 啊。你说现场 哪有人会 一起喵喵喵喵喵？ 怎么可能是树懒吗？是 flash 吗？ 导播老师没给你特写，简直是一次失误。再来一次， 为什么呀？ 你再来一次展示一下， 来一下， 为什么？ 来一个上了年纪版本的甜美路数。 我那叫姨母笑，怎样？真是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回来还要继续说他们这些小姐姐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哪些穿着打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效仿和借鉴的。 嗯， 稍后继续回来。 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会见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 慢慢出神，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村，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心极深，我对你有情极 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和 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半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泽环， 我是子琪。 泽环他说这一趴他要 cos 就是特别正经的新闻主播， 嗯， 然后主播 脸，端庄范， 对，端庄范， 但是嘴角还是忍不住的上扬，为什么这么没有出息？ 不攻自破，简直就是。 今天晚上的新闻就是，今天晚上的新闻就是，广电主播突然要开始播新闻，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俩一起采访一下他本人。 子欣，你很适合做社会新闻的主持人， 讲鬼故事的那种吗？ 你要不要正经的来一段？ 不要。 刚才那个播报， 讲鬼故事的那种吗？ 记得把普通话说标准哦。 就是讲那个邻里街坊发生了什么事儿。今天他们家丢了一条狗，今天他们家那猫生病了。 对 对 对 对对。 当当当当，潮流梦工厂社会时间。 广电主播突然要开始决定播新闻，背后究竟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让我们来一起采访一下他本人。 哎，可以， 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专业还是可以过关的。好了好了，回来，我们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说怎么样穿成101小姐姐，再说吴宣仪嘛。 嗯， 就我个人最喜欢她的一套装扮是这套。 总决赛的这身衣服，简直穿成了就是我们就是年轻时候啦啦队女队长的样子。 对， 很像何穗儿，从远看。 对， 跟何穗儿什么关系？ 那腿型很漂亮，身材很好。 这样的一条裤子，它很提气，整个人那个腿拉的有2.8米那么长。 这是首先，这个事情就是白裤子没有几个人敢穿， 对， 白色紧身裤就更不用说了。关键它上面穿的还是一个短款的粉色 T 恤，所以就是虽然它旁边那个只有一个背影的女孩子，我不知道是谁啊。感觉也很青春，也很阳光，但是叫他比呢，就感觉好像不是 C 位。 因为这个主角就是他，对焦对就他身上、啊。 不，哪怕他们俩同时站在，不是你，哪怕是同时站在一起，你也会觉得说这身儿，轩逸这身会更胜一筹。 对，那你们说就这样的一身，你们俩都不敢尝试是吗？ 不敢尝试，根本就不敢穿。 但各位可以去借鉴的一点是，你通过背带裤，然后不是穿那种正经的背带裤，而是说一条牛仔裤，然后你自己搭一个那种加扣的背带， 对对对， 这样你的上身穿的衣服是可以完全被展示出来的，不会担心被背带裤的上半截给挡住， 对对， 那你就可以穿一个带 slogan 带印花的短装的 T， 对， 就会无形间把你的腰身给拉起来了， 没错，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像菊姐那样的露尾装，在这个地方也是合理的， 没错， 记住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穿正经的牛仔裤，然后配一个搭扣的背带，而不是完完全全的背带裤。 那如果有朋友说我身材够好，我敢穿这个白色的话，那上衣是不是一定要短？如果是正好的话， 身材够好的话你就短呢，怕什么？ 身材够好穿什么都可以。 那就是一定得短哈，千万不能是合身的，或者是稍微比较长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如果太长的话，那你穿、 白色长筒袜、 白牛仔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就会变成白色的打底裤。 对 对。他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现场还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在 ending 动作的时候，因为这一趴正好是舞蹈的 solo， 对，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 solo 的舞蹈，他的那个耳麦掉下来了，然后那个线垂下来，他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非常的机敏， 对， 就玩悠悠球这样把它甩起来，然后 我觉得要是对一般人，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会慌掉，然后会去捡那个麦或者怎样， 对， 然后他就是直接顺手就把那个麦捞了起来， 对， 然后像我们小时候玩悠悠球一样， 对，舞台上发生意外经常会出现，这时候就看你到底聪不聪明， 所以真的是一个合格的优质偶像。 光说可能不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lash 好不好。你看一转身掉了，甩起来走你。 哎，其实光看这一个小小的花絮有点像走秀，有没有？ 对，就是在T 台上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简直像刻意安排好的动作， 对， 特别好看。 以及他这些舞蹈动作，就是在地面上的这些都做得很完美。 哇哦！ 虽然是小公主，但是也没有丝毫减弱对于自己的一些要求。 对，一点都不娇气。 哎，你说像这样的动作，如果肚子上 很难， 不是，关键是我在说肚子上，如果稍稍有一丝赘肉，就很容易破功。哎，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即便肚子上没有赘肉，像小郭小姐做，她也会变得很不好看，这很难。 那她那是因为小郭不会跳舞吗？那不怪她。 记得要把这段写给小郭， 他自己说他不会跳舞，虽然我也没有见过他跳舞， 但其实很难，很优秀啊，像表现那么好。 对对对对对。我们再继续说怎么样穿成甜美小公主的吴宣仪。所以跟菊姐相比，她穿101的这套校服就会合理很多。 哎，是的， 是不是？整个都是为她量身打造的。 对， 穿这种白筒袜、 啊。对对对。 哎，你们给泽华一个特写，你看着吴宣仪的照片说，就刚刚的话， 这画面不会太恶心吗？ 快来来来来，你刚刚的眼神给大家表演一下，你眼神、来看一下吴宣仪，然后好，来， 学长好。 他眼里冒的都是星星， 是一个合格的学妹了， 简直 真的会很招学长喜欢。 对，而且吴宣仪的杀手锏就是到哪儿都会比心、除了我们刚才一直在 cue 子琪做那个比心的动作以外，他几乎无时无刻每一期都在比心，花式比心，比如说这样的比心，再比如这样的比心，他的发型也都配合得非常的好， 对， 各种编发，各种小长 都是那种很少女的那种小元素在里面。 对， 但其实公主风的发型不太好做。 对啊，而且很难驾驭， 看起来很随意做出来，其实应该背后做了好很长时间。 对，女生的发型都是 这 样，这 是原版的爱你的样子。 哇，爱你哦， 他唱的就是爱你，王心凌的那首爱你。 哇，想到王心凌以前、 不是是吗？是哪首？ 是我又初恋了 啊！我又初恋了。 对， 哦，对对对， 被大家称为爱情骗子 啊、哦， 初恋女友，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就是来告诉你我来偷你的心，然后你还会心甘情愿的，好， 拿走 吧，没关系， 赶紧拿走。 拱下咪，哦问你，爱情的骗子呀。 哎，但是你们知道，就是轩逸其实本身他如果去 hold 住一些就是比较炫酷的、偏黑暗一些的那个造型的时候、嗯、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只不过没有它本身好看而已。 嗯， 就有点像女巫师，但是那个气质也是在的、 哦、但还是太甜了，没有那种女巫师很恶毒的感觉， 因为她的眼就是眼型和嘴型的关系，就会让她破功，整 个她真的很甜。 对对对， 我好羡慕啊，这种 甜美的女生就是跟我一样，不是、 啊、 我的意思是就很难走出那种端庄的感觉。 嗯， 你想让他不笑，他可能会很难做到。 对， 所以还是像这样的卖萌的轩逸会比较合适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很可爱。 子欣，你来 cos 一下这个表情吧。 我不要了吧， 还挺不错的呀。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三二一，是可爱的， 是 可爱 的， 是 可爱 的， 很不错。 但当然还是轩逸更好看。 我只一张老脸皮想撕下来。 哎，到底是你大还是轩逸大？ 轩。 他是，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的， 你就大概想想自己哪一年就好了，也不用说他哪一年的。 那我， 你小一点， 我看起来是不是老一点？ 好了，不说这个了，就是公主本人在私下也是会有一些中二的类型的，中二的时候， 很像千颂伊 挂尬舞， 嗯， 这是在他们的宿舍哦，我的天哪， 对， 哦，那看来女生宿舍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宿舍还挺粉嫩的， 他们宿舍装扮的非常好看， 嗯、 对，因为是他们。 对，花重金给他们打造的宿舍， 这是你们女生想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宿舍感觉吗？ 对，跟我们的学校宿舍可能不太一样。 那学校宿舍因为有各种局限性嘛、 嗯， 等你以后有了家，你也可以给自己布置这样一个公主系。 我被嗅到了。 据说走进女生宿舍都男生都得这样。 那倒没有，只是 快点快点快点， 没有没有没有，味道绝对没有，不可能。 女生走进男生宿舍才这样吗？ 女生宿舍味道一定是香的，只不过是你无处落脚而已。 嗯，因为东西太多了， 无处安放。你看，也有这样的中二的方向，可爱 可爱的女生，这种中二非常的让人喜欢， 就是长得好看怎么都对。 子欣， 别了吧， 每次一 Q 到她就要让子欣， 要不还让我走秀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来研究一下到底是我大还是薛姨大， 来表演 就行了吗？ 大家都已经听到了，那你说怎么办？ 今天的节目，大家最后一点时间，请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将会以我们嘉宾子琪的精彩走秀而结尾。子琪，你最后就要用那个，好不好？ 以前的动作， 对，来做 ending 好不好？ 你一定要自信，虽然你不是创造101，但你是创造982，来吧，创造982小姐姐。 我们不一样， 给喵喵喵了。 我们一起学麻将，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为你身上的味道。 顺拐吗？ 你怎么那么容易顺拐？为什么？我以为你是故意的。来来来，重新来，是给自己加了戏。 你要想扭秧歌也可以 了。来一备，起。 我们一起学麻将，一起喵喵喵。 他不会走路了。 我喜欢子欣每次撩头发的那个、那个很小女生，你有没有看麦？ 哦，对不起，就是撩头发那样子吗？是这样吗？这样那个不是小女生，其实小女生都是这样撩头发的。 哦，对对对对 对 对对， 那个是对，不能那样撩，那是千颂伊才会那么撩。对，好吧，今天子欣， 你要不要走一下？ 我不要了，我今天状态不好。 怀念一下小女生的感觉吗？ 啊，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也给你喵喵喵。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哈。那个稍后给你带来的是活力music课，我是袁一。那最后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会把轩逸的现场表现再给你们重温一下。 嗯。 会同时把轩逸和王菊的视频都放给大家看。如果你们都有 pick 到这两位小姐姐的话，不要错过。那我是袁一， 我是创造102的泽华， 我是创造982的子琪。 稍后是活力music课，拜拜， 拜拜。 别， 确认眼神前仍是自己先， 孤军奋战仍有你并肩， 沉默沉默，爱来了我执着，爱走了我还执着，挂断的我忘不掉的是我还是我，双手给了拥抱给了，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多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就是摩羯座的香炉，难过我沉默，你放手我沉默，喝完你说摩羯座就只会沉默沉默，爱来了我执着，爱走了我还执着，挂念的我忘不掉的是我还是我，拥抱给了，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薄情是我长情是我，好吧白水一样的我那就忘了我，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冷嘲讽，我的热情内心疯狂不懂别勉强，爱了恨了怎么放了，我就是摩羯座的小女王，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摩羯座是不是沉默冷嘲讽，我的热情内心疯狂的不懂别勉强，爱了恨了怎么放了，我就是摩羯座的小女王，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